想当年私自离家光回去，为替我时时刻刻把你寻觅，柴家人四处寻找无有踪迹，不料想葬身一地永归期，咱夫妻 听众朋友，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

姐，莲花备好。 退下。 是。 他是没看见 见过我，他要是看见我，可不能，不要吧。他没看见过我，我可听说过他呀。 我就站着吧。每天我上的楼来，姑娘都是欢天喜地的，今天怎么这么愁眉不展呢？ 姑娘，我有心事在怀。 哦，有心事，

想想， 好好想想。 我一想就想起来，到我们那儿啊，什么七月、八月。哎呦，大相公您怎么才来 呀？啊，我 别嚷，姑娘在这儿呢。 哦，小姐在此，带我去一趟。 不行， 那我回去。 别走， 你让我怎么样啊？ 你蹲下 啊！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？ 相亲都蹲着。 王妈妈， 你蹲下，我把你带过去。你蹲下， 你叫我 呀？ 你 给我蹲下呗。七月里开莲花，八月里开桂花，九月里开菊花，十月里也开花，十一月。 王妈妈，我到哪里去呀？ 大树后面假山石。 假山石。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儿， 阮妈啊，那十二月开花吗？ 十二月，十二月那不是天冷吗？哎呦，冷啊，就把那花儿啊都给冻死了。 啊，阮妈妈， 进去别出声，进去别出声，快点进去。就不开花， 丑当元宵， 他拿着凤凰， 伯他愣当早前扔 他那里指三八门将我嘲笑，带乡亲带挨骂，我实在是犯不着。 对不起啊，这花多好看。 庄妈妈，我是代替乡亲还是挨骂来了。 您呐，我看您赶上什么算什么的， 岂不冤枉、啊、 进去。 魏若安妈，你看看这两盆花哪一盆好， 咱们可要把心眼儿放上一个公道。 阮妈啊、 哎、 把你的眼睛擦得亮亮的、嗯，给姑娘好好的看看。 嗯，我是得好好看看。姑娘您先歇会儿，让我好好的看看，看看这两盆花啊哪盆好。嘘，出来出来呀，这边。相公，人家姑娘可问下来了，问这两盆花哪盆好，您说呢？ 自然是张家的好啊。 哎呦，大相公，您说您今天怎么这么明白？您那表弟也没看见过人家，愣说人长得不好看，那不对。 是啊，表弟他未曾见过张家姑娘。他 进去，进去， 还不让说话呀？ 进去。姑娘啊，我看下来了，依我这笨眼一看呐、啊，那盆花不好，还是咱们这盆儿好。 阮妈让您快别这么说了。 哟，那我怎么说呀？ 人家偏说这盆花不好，那盆花好。 还有这么说的、嗯、那是他眼珠不正不识货。 他呀，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。 嗯，哥我可就不那么说了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哎呀，瞧这盆花，我是越看越爱，我非恰它一朵儿戴上。 Thank you. 失言了，失言了啊！ 的兄弟喜帖报，定佳期尊亲完婚在今朝，只喜得老头子哈哈大笑。我只得叫出女儿说根苗，得把月娥叫出来跟她说了吧。月娥啊，丫头来，妈跟你有话说。 来了。忽听母亲呼唤我，绣房走出 喜帖，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，此话当真？ 当真， 果然， 没错。 是怎么回事 啊？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